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137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演员文雨琦，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和推荐的是《小王子》这本童话书。虽然说童话故事可能是我们童年时期阅读的书，但是这本书里纯粹的文字能让我们在长大之后浮躁的世界里沉浸下来，回归初心。接下来诵读其中的一段文字。我不能和你一起玩，我还没被驯服，对我来说你只是个小男孩，就像其他成千上万个小男孩一样，没有什么两样。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也只是一只狐狸，和其他成千上万的狐狸没有什么不同。但如果你驯服了我，我们就会需要彼此。对我来说，你将变成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我对你来说也会变成独一无二的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0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幺幺幺八 要发了， 1118。 11月18日，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万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是11月12号，对于很多喜欢张雨生的歌迷来说，今天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天。在22年前的今天，这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在遭遇车祸昏迷21天之后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很多人都说呢，他是华语歌坛最富有可能性的天才音乐人，如果说他还在，可能今天的华语歌坛就会是另外一个局面了。毕竟他走的时候还是相当年轻，仅仅31岁。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呢，虽然说很多人会提到三十而立，但其实呢，这个年龄还是有无限的机遇和可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怀念张雨生，通过他的歌声和故事，一起来重新了解这位优秀的音乐人。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张雨生的妈妈叫张美惠，当年呢他生下张雨生的那天，原本呢艳阳高照的天空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所以说呢张美惠的丈夫，也就是张雨生的爸爸张建民，几乎都没思考就定下了儿子的名字，就叫张雨生。张雨生呢从小就很乖，既听话呢又懂事，但是书读得不太好，尤其是理科成绩可以说是一塌糊涂。不过呢文科还不错，大学时候考进了台湾的政治大学外交系。由于对音乐的喜爱，他入学后呢不久就加入了吉他社，而且还因为优秀的嗓音条件担任了主唱。前面开始先来分享张雨生特别经典的一首歌《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在你怀中，困在你温柔，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就像鱼儿水里游，你的心河流向我，不眠不休地追求。想你的人呐，爱不停休，从来不想回头，不问天长地久，因为我的爱覆水难收。多少喜乐在心中慢慢游，多少忧愁不肯走，流向心头，就像鱼儿水里游，永远不会问结果，他们知道爱情没尽头。想你的人啊，爱不停休，沧海多么辽阔，再也不能回首，只要你心里永远留我。 Oh, 天到晚游泳的鱼来自张雨生。在刚刚加入吉他社的时候呢，大家对于张雨生是完全不服气，因为当时呢吉他社玩的风格是重金属的摇滚乐，那么这个风格呢似乎跟张雨生梳着蘑菇头戴着大眼镜这样的乖孩子形象完全不搭。那负责面试的学长呢就觉得他太学生气了，那这个感觉呢跟这个社团造的不能再造的这样的风格完全不搭，所以说呢最开始是不想让他加入了。但是呢后来张雨生用原调唱了一首难度非常高的英文歌曲之后，社团所有的人都惊了，立刻录用了他。不过呢当歌手之后，张雨生就再没有在正式的场合翻唱过那首歌了。接下来听歌，来自张雨生，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 是一棵秋天的树，来自张雨生。就像在大学里报名参加吉他社一样，1988年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乖孩子张雨生自己组建了乐团，参加了那一年的木船音乐大赛，随后呢一鸣惊人拿下团体组的冠军。当时呢，张雨生就很像热血漫画当中的主人公一样，总是一副很乖巧的样子，但是呢只要唱起歌来就所向披靡。那一年呢，张雨生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我的未来不是梦》，后来还发生了一个特有意思的小插曲。当时这歌呢经常在电视里面播放，当时呢有一个正在家里洗澡的特别著名的男歌手之一费玉清，听到电视里传来的歌声之后迅速就冲了出来，他想看看这个陌生惊人的声音是从谁的嗓子里发出来的。但电视上呢播的是一段广告，广告的音乐用的就是这首歌。后来呢费玉清才知道这首歌叫《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是有个有着一副珍宝一般嗓音的少年，叫做张雨生。 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想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想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跟着希望在动。 我的未来不是梦，来自张雨生。那么凭借这首歌呢，张雨生迅速爆红，同一年的11月发行个人专辑《天天想你》，30万张的销量为他带来了持续的热度。紧接着他就被安排发行了更多的专辑，上综艺节目，拍电影，一时间是风头无二，迅速的成名呢给他带来了是名气、财富、创作的条件等等，但同时呢也是束缚，因为公司呢把他包装成为这个温润如玉的邻家小少爷的感觉，包装成为偶像呢，让他演唱清新的励志的歌曲，唱那些情爱和良善，唱那些淡雅普通的那样的柔软的小调，观众们呢也爱听，拍手称赞说呢，张雨生就是这样的人，乖巧安静温柔。但是呢所有人都忘记了一点，张雨生进入歌坛的第一首歌可是他在金属小子乐队时期演唱的 Heaven on Fire， 失火的天堂。这看似还有一些孩子气的男孩，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重金属狂人。所以说呢，不知道各位有多少人听过张雨生唱金属风格的这样的歌曲。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首张雨生在金属小子乐队时期演唱的歌曲《Heaven on Fire》。 Heaven on Fire， 失火的天堂，来自张雨生。听完之后是不是只有一个感觉，觉得更可惜，这么好的声音永远的没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有很多跟张雨生有过合作的歌手就表示说什么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以为张雨生就是跟我们在电视上看到那个人是一样的，原来呢只是唱片公司把它包装成为一个偶像，一直到后来有机会我们才能够慢慢深入的了解，互相认识，才发现张雨生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他其实是非常叛逆，满腔热血，他想写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说跟在电视当中看到那个张雨生完全不一样，他也不是那个唱我的未来不是梦那样感觉的人，他是那种很豪迈，可以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人，很多心里话透过他的文笔他的音乐写出来的那样的人。其实呢张雨生真的比很多人都还有摇滚。好吧，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还是来分享张雨生很经典的大海。我是英超，好歌会说话，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说张雨生，待会儿见。

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年仅31岁。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来怀念他，通过他的歌声和故事，一起来再次了解这样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易先生说，最初对张雨生这个名字有印象，就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他说觉得歌曲非常好听，唱的也不错。当时呢是在亲戚家的车里的 CD 上听到的，后来呢回家凭着记忆当中这个歌词搜了一下，才知道他是张雨生演唱。那个时候呢已经是00几年了，对张雨生的作品了解不多，但是呢才知道原来他已经不在了。可乐妞说，优美的旋律，清亮的嗓音，黑色镜框后有着一双散发着青春光彩的眼睛，在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的歌声中有一股催人奋进的力量。喜欢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他把自己比喻成鱼，现实往往事与愿违，于是爱恨交错，人消瘦，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于是悲欢起落，人静默，等等，这些伤会自由。若水也说，和黄家驹一样，都是31岁英年早逝的音乐天才，都是词曲编曲俱佳，风格前卫，深入人心。难得的是个人形象也非常健康，阳光开朗，几乎没有负面的消息。现在真的很难出现这样的音乐人了。那么在当年呢，张雨生服满2年的兵役之后，决定要做一张完全属于自己的作品，然而呢公司不太支持他呢，力排众议，真的按照自己的心愿做了那张《带我去月球》。这是张雨生真正的想做的音乐，编曲大胆，表达方式新奇，而且呢有深度，总之是一张实验性非常强的专辑。但是这样的音乐呢，往往不容易讨好听众，最后呢这张唱片的销量非常惨淡。后来呢张雨生就陷入了一个很矛盾的境地，不想一直做普通的东西，不想一直没有进步，但也不想一直我行我素，让一些支持自己的人失望。后来呢张雨生就一直尽力在商业和音乐中间寻找一种平衡，所以呢他才能够创作出来卡拉 OK 台北我这样销量惨淡但自由至极的音乐。那么他呢也能够创造出来大海这样的传唱度高容易取悦大众的作品。那我们呢还是来分享一下专辑卡拉 OK 台北我当中的歌曲，名字叫做我期待。 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回到我最初的爱，回到童真的身材。我期待有一天我挚爱，明白人世的情怀，我情愿任何的无奈，能换来春夜的天籁，我情愿现在与未来，能充满秋时差。 我期待来自张雨生。在成为一名出色的歌手之后呢，张雨生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名制作人，开始去全力发掘和栽培新生代的歌手。比如说后来我们非常熟悉的叱咤歌坛的张惠妹，还有至今依然活跃的陶晶莹等等。张雨生呢，就是希望能够从他们的身上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出来。许初晴说，那首《大海》可以说是超级经典，到现在呢还会不时的哼唱起来。还有那首《我的未来不是梦》，让迷茫中的自己有了动力。特别喜欢的还有一首张雨生和张惠妹共同演唱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来自张雨生和张惠妹。雪玲说，每一次提到张惠妹，我都会想起来很久之前的一天，爸爸下班回来吃完饭看报纸，突然说了一句，看来张惠妹以后的路不好走了。那个时候呢，张惠妹很火，我是有印象的，家里出去唱 K， 姐姐们还唱过她的歌，我就很好奇。后来爸爸说，是因为给张惠妹写歌的人去世了。那时候对创作完全没有概念，但长大之后才发现，人生得意知己真的很难，想在事业上寻得既能做知己又能做伯乐的人就更难了。在20世纪80-90年代，台湾音乐人之中有几位被称作人文歌手，比如说罗大佑，是吧？ 他们呢会将音乐变成一种信念，用他们的针砭时弊直抒胸臆。而就是这样的人文歌手罗大佑也曾经说过，张雨生呢算是我的晚辈，但是他做了我们这一辈人都不敢做的事情。那么这里面指的事情呢，就是说张雨生对于音乐的探索追寻，也说的是张雨生通过音乐所表达的思索和批判。那么他呢在带我去月球之中探讨着人类的生存和现实，在永工街的街长写进独居来人的凄凉，在动物的悲歌之中对表达对迷失在城市里的动物的同情。那其实呢我们今天呢真的是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歌手才开始关注这些很现实的问题。所以说呢，可见张雨生他在当年的创作力和思考方式真的是早就远远地甩开了那个时代。带我去月球，张雨生。带我去月球，来自张雨生。还有一个现象呢挺值得一说的，就是如今的人们提到张雨生的时候，其实并不能给他一个很准确的称号。人们呢会经常聊到罗大佑的家国情怀，李宗盛的人生起落，但是提到张雨生的音乐可能就只会觉得这是一个流行歌手。不过呢可能张雨生自己也许不太会在乎这些称号吧，毕竟他自己曾经说过一句话，在我呕心沥血浅尝一切之后，我明白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我尚可以焦虑的思索，对一切我觉得是问题的问题，纵然激烈摆荡，纵然五光十色，但乐观的瞻望于前，这些一定是有积极的价值的。后知后觉，来自张雨生。 披星戴月，你不辞冰雪，你穿过山野，来到我的心田，你像远在天边，又似近在眼前， 直到终于心间，我才后知后觉。 你给我安慰，我不知颓废。你宽容慈悲，我们展翅高飞。后知后觉， 后知后觉来自张雨生。当年的张雨生刚刚出道不久就去服了兵役，在进入军营之前呢，他发行了一张告别专辑，叫做《想念我》。说是告别专辑，但其实是在提醒大家不要忘了他。专辑的封面上呢，有这么一句话，说的是：我只是想要站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尽情唱歌，同时对所有听歌的人负责。在这段时间里，我要感谢一些朋友自始至终的鼓励，让我可以创作更多感动自己也感动别人的歌曲。虽然生命中有许多朋友的面容会随着光阴而无法辨识，而我却要用歌声留住你的记忆，就让未来等一等吧。如果想念我，请到我的歌声里来找我吧。好吧，这样一段话呢，也非常适合现在说给所有喜欢他的朋友们来听。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首来自张雨生的《想念我》。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咱们的收电影为各位送上的是美国恐怖影片《惊声尖叫》。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下为广告。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送积分活动开始了，新会员来电订购即送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哦。老会员您手中的金九银十购物券也可以使用了。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15点到16点发放50元优惠券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好的，大家好，今天为各位带到的是真正来自于筋头巴脑的火锅。 嗯，其实会吃肉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吃牛肉的时候呢，牛肉当然好哈，但是筋头巴脑如果再融进去的话呢，就更加的香了啊。 没错，应该说呢，筋头巴脑是真正的活肉。筋头巴脑都包括些什么呢？包括牛杂筋呢、牛板筋呢、牛蹄筋啊、牛腩肉啊。而且今天为各位带到这个会七鲜呢，是真正的大肉块，为各位带到。每一块都有那个小麻将块那么大。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西林草原的筋头巴脑。 没错， 刚才呢你已经提到了，里边呢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筋头巴脑，它里边呢既有牛蹄筋儿，还有板筋，还有牛腩肉，还有杂筋、啊、 没错， 都是一块一块的，像小麻将那么大的哈。而且呢这每包里边呢还有老汤。 没错， 所以呢做火锅非常合适。 没错，而且特别特别的简单，不再像你以前的话需要买一个火锅底料再单独买肉，而今天一锅汤一锅肉全部都出来，而且5到10分钟烧开水的那个时间，一锅火锅轻松搞定的。 没错、你吃的时候呢先吃里面的这个肉啊， 对， 筋儿啊等等的哈。由于它是老汤炮制哈，它这个火候拿捏非常好，不像你一般意义上说，哎呦板筋我嚼不动什么，不会，老人小孩吃都没有任何问题。 没错， 既有点 Q 弹的感觉，同时呢你稍微嚼一嚼就烂了，特别的香。 对、而且你知道吗，每一种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牛腩肉的话软烂，牛蹄筋当中 Q 弹，牛板筋当中有一点点韧性，牛杂筋当中真正层次非常的丰富。 对， 而且每一种的营养都不一样，特别适合冬天来温补身体来食用、 量也非常的大、咱们呢吃火锅的时候先吃这个肉哈、然后呢咱们再涮点菜呀、 对呀、 然后最后咱们煮点面条啊、煮点小饺子等等的，哎呦真是一顿特别满足的筋头巴脑的火锅就完成了。 没错、荤素主食全部满足搞定，而且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真正做到散养的牛肉，每一个是在真正在当地做到说任意驰骋的那个感觉，肉质的口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吃到的每一袋当中你是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香精啊、色素，吃的就是那个原汁原味，吃的就是那个老汤高汤的那个味道。 哎，咱们总结一下啊，它这个选材呢非常的讲究、是来自于被誉为天堂草原的锡林郭勒的草原。 没错、 所以呢它这个牛啊也非常的棒啊、另外呢它这个炮制的手艺呢是用老汤来炮制的哈、所以呢火候非常的到位。 没错， 味道非常的好啊、另外呢它是熟的啊、这个开包就可以食了、 没错， 还有刚才您提到特别重要一点、就是里边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添加剂和你所担心的一切它都是没有的、所以非常的绿色啊。 没错， 好的，那今天这个组合是如何为大家安排的呢？ 没错，首先第一点，市面当中一袋一包是500克一斤88块钱、今天首先为各位带到的是整整10袋10斤880、而在今天这一档节目当中我再加赠送大家2袋的卤羊杂，1袋68，2袋136，市面当中整个组合12袋的话是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这档节目299，每一锅火锅每一斤20多块钱， 哎呦太棒了、那么市面上的将近1000元的组合，今天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哈，有10大包的筋头巴脑，另外呢同时呢还有2大包的就是200克一包的卤羊 杂， 对， 这个卤羊杂里边呢是纯正的羊杂，没错，没有老汤是吧， 对，羊心羊 自己加工一下就可以， 羊肚羊肺全部有，然后回到家里面做羊杂汤、做干煸羊杂都非常的合适、 而且都是熟的， 对 啊，开包就可以吃， 全部都是、 那今天呢我们299就可以拿走了，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咱们再梳理一下啊、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于锡林草原的筋头巴脑、那么这个筋头巴脑呢咱们是500克，也就是1斤1大包，给大家10大包、另外这个卤羊杂呢是200克一包，咱们是2大包，它是纯纯正正的羊杂，299，您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走了，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